空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360度全景天窗，100公里零油耗，脚踢吉姆尼玩死迈巴赫， 这是啥概念车呀？ 不是车，是滑雪。 关注微信公众号乐点滑雪，回复8，原价776滑雪体验课，现在两人只需69，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乐点滑雪，回复8哦。 959资讯快报。 近日，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强基层安全生产网格化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各省级相关单位推动实施加强基层安全生产网格化监管工作，力争到2018年底初步建成覆盖所有乡镇街道、村、社区和监督管理对象的基层安全生产网格化监管体系。近日，央行和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调整汽车贷款有关政策的通知》。通知指出，自2018年1月1日起，自用传统动力汽车贷款最高发放比例为80%，商用传统动力汽车贷款最高发放比例为70%，自用新能源汽车贷款最高发放比例为85%，商用新能源汽车贷款最高发放比例为75%，二手车贷款最高发放比例为70%。日前，工商总局印发关于落实证照分离改革举措促进企业登记监管统一规范的指导意见，对推进证照分离改革有关工作作出安排部署。意见指出，各地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在推进证照分离改革中，要逐步建立完善涉企证照目录动态化管理机制，认真履行双告知职责，实现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一码贯通。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在这里。 听到的是来自张强的声音，张强的声音好像就是自带电音的感觉，每每听到他的歌声都会被他的声音过电，一直到心灵的深处被感染的那种共鸣震颤。现在他演唱的是千百惠的一首歌曲，叫做走过咖啡屋，这是张强的翻唱版本。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的音乐留声机是一档以点歌为首的音乐节目，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说不定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了。另外我们的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也已经开通了，欢迎大家来点击下面的逛商城，浏览一下里面的商品，来和我一起边听广播边购物。好，下面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高晓松演唱的《旧的童年》。 对雪人抱着酸奶瓶，远处传来下课铃，那个年从安静的只像一根烟儿。那串浏阳河的鞭炮清脆的响啊，那个戴眼镜的少年静静长大，那些做不完的作业多艰难啊、后来没了老师，没人考试，多难啊！我有颗蓝色的弹球，我的右手插着兜。骑着车超过你们不回头，院里漂亮的小妞我没拉过她的手，可她每次遇见我都那么害羞。那串自行车的铃声清脆的响啊，那个不服吧的少年终于长大，那个天黑关门的老张多艰难。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高晓松演唱的《旧的童年》，这首歌呢是高晓松作词作曲的一首歌，还是延续了高晓松一贯的民谣曲风。这首歌词很简单，但是呢很富有画面感，一首歌曲一把吉他伴奏，弥漫着清新温暖的童年回忆。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好，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呢是一位台湾的歌手，叫做黄安，他演唱的《旧姻缘》。 再看看你，让我再说爱你，别将你背影离去。 分手时候说分手，请不要说到忘记，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也许我会忘记，也许会更想你。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我们的一位听众叫雪莲花点播的王菲的传奇，他说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儿子，祝他工作顺利。我想你的儿子一定会收到你的祝福，在这里也替您的儿子感谢您，祝您工作顺利。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曲也是来自我们的一位听众点播的歌曲，陈奕迅的《好久不见》。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这首歌呢是我们的一位听众点播的，陈奕迅的《好久不见》。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很开心能够在这个时候和在路上的你一起分享好音乐，希望能够给你带来好心情。那驾车要注意安全哦。这一时段的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最后一首歌曲，王心凌的《我会好好的》。 着你，一直想着你。 城市车来车往，呼吸城市。